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一座海南岛，不过山海天，央企震撼制作，鲁能山海天，铜鼓岭的富养林寺，宝林河的壮美风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居住、投资、度假，皆为上乘之选。看房专线：13581581683，13581581683。 959资讯快报。 10月30日下午，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有关工作。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省政协主席傅志芳，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和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自觉践行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坚决维护和捍卫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和党中央的核心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热潮，坚定自觉地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河北落地落实，奋力开创新时代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局面。据统计，涿州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9.3万人，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9248人，9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738人，100岁老人8人，目前岁数最大的老人104岁。在涿州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中国人寿涿州支公司的协同配合下，本市的助老健康预险工作得以全面开展，由市政府出资为全市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购买一份助老健康预险，保费共计80万元，投保率100%，实现助老健康预险全覆盖。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将和自己擦肩，

沧海枯了，还有一滴泪，那也是为你空等的一千个轮回。蓦然回首中，斩不断的千千绊绊，你所有的骄傲只能在花里飞。嘿，大漠的落日下，那吹响的人是谁？任岁月波去红妆，无奈伤痕累累。荒凉的古堡中，谁在翻弹着琵琶，只等我 枝桠都落了盛夏，我对着蝉认真说话，再对你牵挂。 晚风渐渐嚼着爱沙浪，对几只乌鸦，我感觉人在闭上爱，让你放不下。 这风景如画，长大右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曾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他伸手为你而沙哑， 右手中流沙轻描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成品种沙，小小的幻想着你滴滴答答，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我的风沙，我的风沙，我一样得到你爱，管它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你的我就原来你潇洒，不再不属于自己的偶尔闪着泪光，为你我 这风景如画。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在每年的11月1号是西方的传统节日万圣节，而万圣节前夜的10月31号则是这个节日最热闹的时刻。

少一份爱。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去的却少一份爱，总去的却少一份爱。 愁

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好事，告诉我这种关系怎么回事。我这样的女人太多事可以忍，等你唱到黄昏又熬到凌晨，因为你才相信缘分，才相信爱情可真，才想要那种温暖在每个夜深，总是埋着头